花生多化石，我哋梗系最积极，识听一定听 hkpeanut.com， 我系长毛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s.com， 我系刘小丽。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s.com。 司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一粒一粒一粒精兵到后城，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呢一个吓，即系大军咩咧？咁啊，即系大家见到画面就见到我同阿昌啦，咁样样。点解阿昌今日喺度咧？其实系监督我啊。咁但系同时间咧，点解阿土伯又唔喺度咧？咁啊，即系大家如果你有留意我哋花生谷嘅 Facebook 咧，咁就知道佢今日就系、是、即系 抱恙 抱恙啦。咁啊，食咗好多药啦，咁样样。咁啊，即系又系感冒啊，又成啦。咁啊，呢排都好多人感冒嘅。咁啊，同埋。就係、是、最大鑊嗰樣嘢咧，因為其實佢本身佢話唔諗住睇醫生嘅，本身就但係問題就係話咧，佢啊即係又約定咗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買呢個大閘蟹啊，叫我去咧個人民超市嗰邊買咗八隻大閘蟹啊，咁佢話聽日一定要食嘅嚇，叫曬啲朋友上嚟食噶啦，咁所以咧就冇辦法，咁所以佢一定要咧即係今日內咧就要養病嚇，即係睇即係睇醫生啊，養病啊，即係 make sure 聽晚咧就可以即係大閘蟹家宴啊咁樣樣。咁啊點解阿昌喺度咧？咁啊我都同阿昌好耐冇做過節目噶啦，其實都咁啊即係點解咁樣樣咧？即係我哋有廣告喎，我哋有個新嘅廣告客户啦，去片先。 這個、呢個咧就是、金瓜寒牛身啦，一隻膝頭哥擺喺度，擺落個南瓜中間，主要淨係食嗰和尚頭，一個軟骨部分係非常之入味嘅。這個、呢一個咧，我哋係 Crowley Present 三角演義，美國呢、這個安格斯啦，日本五 A 和牛啦，韓國一家家韓牛。是沒有和牛那麼中化，有少少牛口，但是比美牛中化好多，這個牛味是非常非常之強。好了，那另外兩樣新東西呢，這個大家看看個造型完全不同了，這個呢就是超級雪濃湯，我們加了牛的後腳筋，膠質是很犀利的。這個呢就是金渣湯，這個呢就是豬的排骨，韓國的秘方菜乾胡椒熬到呢豬肉化的。 木槿花韓牛專門店特選四款季節限定菜式，馬鈴薯豬骨湯、圓過南瓜韓牛室、三國演義燒烤拼盤、極上雪濃湯，獨有韓式滋味等你嚟試。 電郵 mark@memehk.com 訂座， 電話25051723。 咁啊，首先喺度即係講句，蕭生好戲，多謝蕭生先啦。咁啊，蕭生係我哋， 蕭生真係好嘢喎、 啊。蕭生係我哋新嘅廣告客户， 喺、花生台都出現啊，真 係。 係啊，要嚟成為絕響啊，真係。 係嘛？點樣？ 唔係啊，佢出現過㗎，曾幾何時出現過？ 咁啊，阿 出現過喺匪類嗰啲精稿啫。 唔係，你講唔家產㗎嘛？ 金英一聽到呢個韓牛雪濃湯咧，就即刻入鏡啦。 哇！仲要連阿土。我都要賣埋廣告啊！大閘蟹家宴添喎， 咁啊，即係係啦，咁啊，陸續有嚟。 喂，咁又要幫下自己賣廣告至得㗎，就係幫人賣廣告。 我哋都要賣廣告，喂，要告急啊！呢、這個緊要啊，呢、這個非常之緊要啊！咁樣樣咧，碌落嚟我哋嗰個畫面先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而家呢個花生台大食會網聚啊！